其阴其二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，奉信鬼神的民族。古云吴人鬼，越人奇，南方之鬼也。逢星期五晚10:30，潘发光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。 好啦，咁啊，翻到嚟第四节嘅奇异档案啦。好啦，依然有我潘发光啦，同埋今日嘉宾女主持林慧欣。好啦，我 哋嘉宾， 今日嘉宾咧就系 荔枝， 旺角， 旺角荔枝， 荔枝唔系食荔枝，系荔枝。咁啊 ，Gabby， 系 ，Hello， 系啦。咁啊 ，Gabby 咧就系职业嘅化妆师嚟嘅，系啦。咁今日咧个阿欣欣个妆咧都系佢化嘅， 系啊。 你觉得点啊？ 呢个丧尸 最靓呢个妆，好衬我。 我等下贴套符落佢头度仲似啊。 僵尸我 咁好啦，咁啊 ，Gabby， 咁啊，好似你有单嘢要交嘅，嗱，好多人咧，都会走去信一啲而家好兴嘅要快捷嘅宗教， 而家好兴噶，真系 有位 真 系 越嚟越兴嘅，咁亦都会请一啲嘅灵童啦，所谓或者咩叫鬼仔啊，啲人叫嘅帮忙啊。咁你好似话有一啲朋友都遇过一啲咁嘅事件啊， 系啊， 系咩回事？ 系啦，咁我朋友咧就养咗五只， 吓系咩嚟嘅？有冇名称咧？唔知嘅， 咩古曼童啊？ 系 咩嚟噶？我唔识啊，我听噶咋。 金佛童子，有啲人叫做系，因为佢受过佛家嘅戒嘅。 我唔知啊，总之即系 只鬼啦，佢话系。 即系总之听翻嚟，总之鬼仔啦，五个啦。 有啲又话唔准叫鬼仔嘅，因为佢系 即 系 有个名称嘅。 佛教嘅加持叫金佛童嘅，咁其实都系嗰啲啦，好啊，跟住咧， 咁跟住佢哋喺深圳有间屋啦，佢哋深圳做嘢，但香港人嚟嘅，系啦，咁佢搬走咗啦，冇住嗰间屋咧，就搬走咗两只，有三只留低咗， 喺边度啊？ 喺深圳， 佢住深圳， 佢住深圳，即系深圳搬深圳啫。搬走咗。 深圳人定系香港人？ 香港人， 香港人 嚟嘅，咁就。佢因为喺深圳做嘢就喺深圳住啦，就搬嗰阵时咧搬咗两只，留翻三只喺度。 点解深圳搬深圳咧？ 唔知道，因为其实呢个男仔咧就不嬲都好冇责任感，同埋又唔中意翻工，唔中意做嘢，就系中意虾嘢。 咁点搬啊？有钱搬咩？ 深圳啲好平哦，跟住同埋佢去咗 咁多请嗰啲， 你要买嘢食， 日租嗰啲 要供佢 喎，系啊系啊。 咁点俾钱买饭啊？ 即佢肯翻工，其实有钱嘅，佢唔肯翻工，即可能翻咗日工啊，有1000蚊一日啦，就可以使咗佢啊，即系冇责任感嗰啲男仔咯，一事无成嗰啲系啦，咁跟住咧就冇理嗰三只，咁但系仲有啲其他朋友喺度住噶嘛，其他朋友喺度住就自己揾师傅上嚟睇下啦，咁佢不负责任啫，即系都要搞翻间屋噶， 即系佢走咗 三个仔啊， 系 一人又喺度， 佢带走咗两个， 系 咁 你都系啊，咁你都累人虚啊， 嗰三个帮唔到佢啊，觉得 唔知 佢哋唔养开啊嘛， 唔理解，因为可能真系唔识呢啲嘢， 唔识呢啲嘢揾师傅收。 咁其实点解你五个？唔好重啫，你唔带埋。 就系、是、其实都估佢唔到会做啲咩，因为佢最拉尾个结局系自杀死咗。 O K， 唔好咁快讲结果。 系睇下点死先。 点 系啦，睇下点死系啦。 O K， 点样？ 因为死完都仲有嘢嘅。 系 O K， 好嘅。 嗯，系啦，咁跟住佢啲 friend 都要搞翻店噶，你走咗啫，佢啲 friend 有责任感嘅人嚟噶嘛，都要搞翻店噶。就算你唔租，你都冇理由留俾下手噶嘛，即系好冇责任感，即系你累死下手嘅人噶嘛，系啊。咁跟住就揾师傅睇，就话哇呢三只饿得好紧要，好惨啊，好嬲个主人啊。如果佢唔好翻嚟啊，如果唔系会搞死佢啊，话即系好憎个主人啊，唔理佢走咗啊。 即系佢哋讲啫，佢唔知嗰啲鬼仔系咪咁讲嘅。 个师傅讲。讲翻嘅，即系请咗个深圳师傅 翻去 问咗，系啦，佢哋眼见系有三嚿嘢未搬走，就但大家冇讲，就是、师傅就即刻讲，有三个喺度咁样咯。 就好吻合所有嘢咯。系、 嗯、 啦，就问翻佢系我搬走咗两个就咁样，嗯、就唔知点解，亦都逼唔到佢啦。佢即系懒理不理啊，你逼佢都冇用啊，又唔肯攞钱出嚟搞坛嘢咁样咯，系、嗯、啦。咁跟住卒之咧，呢班朋友就搞掂咗间屋啦。咁佢咧就其实未搞之前。已经出咗事啊，系啊系啊， 系咩事？ 我调转咗，系未搞， 未搞未。佢就揾师傅之前有事先揾师傅噶嘛。 系啦系啦，有咗事先揾师傅。 通常都系啊。 系啦，咁有三只佢哋唔知，咁就谂住学你头先嗰节话斋。人生不作亏心事，唔搞佢，唉、哎，算啦，共住一屋，唉、哎，冇所谓。冇谂过会有事，但原来佢哋嗰班人都运气好低。系、啊，原来系唔系噶？你唔搞佢都会搞你， 会噶， 因为一齐共住会个运程低咗， 一样噶、 啊，唔搞都会低噶， 都会低噶，系啊， 嬲啊嘛， 因为阴气。 嗯，结聚啦，系啦， 聚咗系系啦。咁、跟住呢个男仔咧，一事无成啦，又、即系又冇钱交租啦、又唔肯翻工，咪深圳冇钱交租就搬翻嚟香港住啦，就喺华富村。 吓、香港仲贵。 因为阿爸阿妈 好惊住， 唔使做嘢嘅阿爸阿妈，即系黐翻阿爸阿妈啦。咁、发生呢件事嗰阵时系上年嘅四月，咁佢搬翻阿妈度住系农历七月啦，三个月后嘅事。咁、跟住农历七月咧，就有一日无端端我哋收到电话话，阿边个跳楼跳咗落嚟啊咁样，系农历七月十四嘅，隔咗几日嘅， 即系七月节嘅。 咁、跟住咧，我哋就即刻叮一声，咦系咪呢几只嘢啊咁样啦？ 系。 咁先开始揾师傅搞咯。 哦，即系佢去世咗先揾啊。 系啊，因为咦，点解咁噶？系咪即刻去揾翻咩事啊？发生咩事啊？点解会咁啊？咁、又问翻，因为佢冇留过遗书任何嘢啊。系啊，佢走当日咧，管理员仲话佢坐咗喺楼梯口好耐。咁七月节坐喺楼梯下咪好易惹嗰啲嘢噶，冇都等到有。 本身个人都惹嘢。 因为嗨嘢好容易惹到。 系啊。 坐咗几日啊？ 其实佢不嬲都成日坐，因为佢可能揩咗嘢就惊阿爸睇到，就坐喺楼梯口。 哦，坐楼梯又揩嘢， 系啦，就惊屋企人睇到。 咁佢都算清醒啊，揩到，佢惊阿爸睇到，所以佢坐喺楼梯。 呢啲系我哋估计啫，因为成日自己坐喺楼梯口。咁跟住佢走嗰日咧，系阿爸翻嚟屋企，佢出去系撞面嘅，净系。翻嚟都唔系点打招呼啦，咁原来佢就行出去跳咯。 哦，见到阿爸嘅。 系啊，都冇话阿爸出街，冇呢啲嘢嘅，系啊。 咁即系佢好后生，佢几岁啊？即系 廿零岁，廿三岁啦。 其实耐唔耐啊？发生 一年前，有东即系有报纸有讲自杀乜跳楼。 系啊。 咁跟住好。奇怪就是咁跟住呢度呢班朋友就搞掂啲鬼仔啦，因为觉得好扯啊嘛。 系 啊，咁先至知哦，原来好即係嗰几隻嘢仲喺度要收返咁样嗰啲囉。呢班人都系好差运程。 咁呢班人知唔知道嗰啲所谓佢哋嗰啲拜嗰啲古猛系咪落搵个师傅，系咪嗰个师傅出嘅？ 唔系，因为原来咧，佢都好难揾师傅。佢话原来养鬼仔嘅师傅同普通师傅系唔同科类，好难揾啊，系咪噶？ 系啊，系啊，唔同噶。 系啊，佢话最好揾翻俾佢嗰个人，咁但系泰国嚟噶嘛，俾佢嗰个好 难， 系啊，好麻烦啊。咁卒之就再问翻俾鬼仔嗰个师傅，问翻佢又喺泰国嗰边。唔知请翻佢个问米定点样啦，问翻啦，佢哋好得意嘅，因为佢拍咗段片俾我睇啊。 系啊，哎呀，早知播啦，俾人摆到边 啊？即系问米嘅片段， 有冇？又可唔可以？可唔可以 send 过嚟啊？ 冇啦，佢哋唔俾留啊，全部师傅都话唔准睇，一定唔准播 ， 唔准播 ，delete 晒，唔俾我睇噶。但系我坚持，我就睇到段片咧，就系原来咧问米唔一定系嗰啲 攞米问， 唔需要嘅。 系啊，原来系。有个圆形嘅嘢咧，系咁样噶，移动噶咋，即系好似个圆规咁噶， 系咪有呢啲？ 跟住咧， 咁就如果你乜嘢咧，你就转去左边、哦；你乜嘢就转去右边咁样咯。 好似嗰啲， 呢啲好似嗰个 人转咯。 嗰、那个叫咩？ 个师傅转啊！ 摆两支笔嗰个咩？ 笔仙 唔系， 我嗰啲转 转嗰啲啊， 转笔 底。佢请咗嚟嗰阵时，啲狗系狂吠咯。 即系其实咧，做通灵嘅媒介冇错，但系呢个都唔可以叫文米咯，即、 哦、 系都可以叫通灵嘅一种，好似符机啦，符机通仙啊、通神啊，都咩通灵啦，灵都系灵界叫神灵啦，或者鬼灵啊，咁符机啦，又或者系所谓问米啦，问神啦，或者上身问啦，或者任何一种嘢啦， 即都叫通灵。 咦，咁我头先大姑姐嗰个算系咩？ 算系啊， 算系上身问。 上佢个问米啦，上身问。 我算问米啊？ 算问米咯，系上身问咯。咁有啲系碟仙啦、银仙啦、笔仙啦，都系借一啲媒体。 系 符机都系借一个媒体。咁你而家呢个都系借一个媒体， 请佢上嚟。 都系 yes or no 嘅嘢嚟嘅。 系啊。就是答 yes or no 咯，就问他是不是被东西搞，他说是，就即是答了，原来即他不是想自杀的。 因为他是被人上了身，跟着自己 即还要是七月节。 因为呢他的人呢某程度上呢他的负能量那么重， 还 有他养了这些东西都黏着身，还有他得罪了他们。 梗 系有呢个咁嘅杀机啦，咁另外再加埋嘅就系佢本身长期都系嗨嘢，咁佢个能量更低嘅时候，佢个好容易就俾嘢侵占啦， 低到低无可低， 意识上佢都根本上唔清醒啦，成 日 咁系好容易俾人介入啦，咁所以变咗嚟讲咧，佢都系自己有好多时都有啲嘢都系自己要小心咯，唔系就系自己攞嚟嘅，系啦，所以咧就劝所有年轻人啦，尽量唔好。剔嘢啦， 系啦， 系啦， 剔嘢就唔好养鬼仔。 年轻人啊，大朋友， 养鬼仔就唔好， 养鬼仔就唔好剔嘢。 养鬼仔就唔好剔嘢，真系啊，阴话斋。 要喂饱佢哋， 剔嘢都唔好养鬼仔啊。 即系俾啲鬼仔剔，自己唔好剔。 你又剔嘢养鬼仔，我真系担心你。 大镬啊，真系。 系，所以其实养鬼仔都系好危险 啊。 唔识养 系啊，一定要。 等于有啲人唔识养一啲动物， 系啦，唔好即系好似养系一样，啱啱 即 系 冇 乱咁养， 生仔唔识凑仔， 系啦， 系啦，冇佢生个仔冇理佢嘅，咁即系养动物一样啦。你唔识处理佢嘅，或者有佢嘅，其实你有可能你都做咗一啲 孽债， 系啦，你有可能都有后遗症啦，有可能原来系只狗咬你嘅，你都冇话佢点解咬你，我养你咁多年点解咬我咁嘅，其实佢都心心。不瞓好耐啦，不过你全心唔到佢啫，咁。 所以呢件事真系好恐怖，系亲身即真系朋友发生咁。 哦，咁仲要好新鲜热辣添。 系啊，仲系上年嘅。 系啦，咁其实嗰班朋友都唔即系 佢班朋友后屘点算啊？点样请走佢？ 搵个深圳 咪就系师傅咯， 搵到个师傅啦， 搵深圳师傅搞， 深圳师傅搞， 系啊，咁 终于都搞得到， 系啦， 跟住就搬埋咯， 因为搬埋，即系嗰个 fat and true 啊， 系啦，嗰啲咁样， 因为唔想累下一手嘅人， 系啦，咁其实系咪咧？今次佢都系俾嘢搞噶啦，佢因为佢负能量低咗，系咪咁啊？童子即系古孟汤所谓咧，就唔知系咪啦。咁但系咁啱又有呢单嘢发生，咁啊捞埋都系嘅。咁疑点重重啦，咁冇办法啦。咁当佢系噶啦，系啦。你养开佛牌，唔系养佛牌，摆佛牌，养开古孟嘅人咧，就唔好介意啦。系啦，因为我哋都系。分享嘅咋，系啦，咁我哋嘉宾朋友咧，亦都系分享朋友嘅朋友嘅事件嚟嘅啫，系啦，咁有咩得罪，你哋继续可以养古棒嘅，我唔关你事， 好 啦，系啦，咁你哋就劝解你唔好剔嘢啫，如果你剔埋就更加 free 啦， 咁啊，梗系唔好做啲唔伤身体嘅嘢啦，系啦，正能量啲， 佢或者有啲人会觉得。因为咁喎，原来咧喺嗨咗嘢或者剔嘢咗之后咧，佢个人嘅意志力咧减弱咗咧，个磁场降低，即系嗰个能量咧系机会接触到灵体机会大咧，佢系想同佢沟通嘅。有啲人咁嘅， 特登嗨嘢嚟沟通， 系啊， 即系咪嗰啲幻觉其实就系嗰啲嘢咧，产生幻觉？ 有啲系真系幻觉，有啲系假系幻觉。 哦，即系有啲系真真。 即系话有人想追追杀， 听古曼童泰国好流行，系啊，而家有一排好流行系养古曼童， 系流行咗好耐啦，系啦，喺我十几廿年前咧， 咁系咪真系有帮助运程嘅咧？ 啊，我唔敢讲啊，各施各法，咁有帮助运程咧，一定系用咩灵界都有啲少少帮助嘅，咁就帮助咗之后，咁会唔会系？好似你所讲嗰个朋友， 我觉得有时要借要借要还嘅，有时真系等价交换。 但系如果你谂住我发咗个誓，而系我会换呢啲嘢俾你，但系咁，你认为啫，但系你哋一厢情愿话我会俾翻呢啲嘢你啦 ，OK？ 但系你应承咗一定要做啦。 呢个当然啦，但系其实佢唔系到最后佢话我唔系要呢啲嘢，不过你死咗我先同你讲，死咗嘅时候同你讲，其实你一厢情愿，你谂住俾嘢我中意，但系而家我已经中意咗第二样嘢，就系你。 要一命换一命， 咁点啊？好恐怖啊！ 系咯，咁原来因为佢可以变卦噶嘛，你嘅承诺。譬如你问到佢嘅，或者要揾到师傅问到佢，或者你已经通灵啦嘛，你养到咁上下咧，有啲人咧会 get 到佢啊，倾到偈或者见到佢嘅。咁咧佢，你当佢系你个仔或者女嘅时候，仔女嘅时候咧，佢唔会伤害你嘅。但系如果你有咩得罪咗佢，或者你唔知点样得罪佢，又或者佢开头话我供你冇问题嘅，系啦，我俾咗功德你，你第日咧会 OK 嘅，投胎会好嘅。本来是这样的，大家一个承诺的，谁不知他第日说我现在不是要这些，咁点啊？ 即系讲彩数， 佢长大啊，佢会改变， 会转，即系始终系人啊嘛，死后都系会变。 我觉得你 系 为之，我要搞你咁就。 Oh, 你的把声都似靓 坤，靓坤咁点啊？好咧 ，OK， 啊，壮波未还完，好啦，今日咧真系好精彩，亦都系欢乐中。我哋讲灵异唔一定要恐怖嘅，我哋都喺欢乐中度过。今日亦都好多谢，好多谢啊！我哋嘉宾啊， 嘉宾， 多谢， 系旺角荔枝嘅神婆嚟噶，啊，咁咧就。我多谢啊欣欣啦，系啊粉墨登场嚟啊呢个，系啊又多谢阿 Gabby 帮佢化呢个妆啦，系啦呢个样咁 好有戏哦， 龙婆输俾佢今年， 下年揾我拍 海洋公园， 海洋公园预咗你， 好啦，咁啊今日奇异档案到又够钟啦，下个星期五再见啦， 拜拜。